傅宽以为武大夫季将从，为舍人，起衡阳，从攻安阳、杠里，赵奔军于开封，及击杨雄区域杨武，斩首十二级，赐爵卿，从至霸上，沛公为汉王，赐宽封号功德君，从入汉中为右骑将，定三秦，赐十亿雕音，从击相吉，代怀，赐爵通德侯，从击相官周兰龙驹，所将卒斩骑将一人鳌下，亦十亿。属淮阴，击破其立下军，击田解，属相国参，残薄，亦十亿。因定其地，剖腹世事勿绝，封阳陵侯2600户，除前所食，为其右丞相，备其五岁为其相国。四月击陈豨，属太尉伯，以相国代丞相快击豨。一月，喜为代相国，将屯。二岁为丞相，将屯。孝惠五年薨，谥曰景侯。传至曾孙衍，谋反诛，国除。